第一日就着呢啲咁嘅嘢。 呢啲咁嘅嘢即系乜 嘢 啊？ 呢 样 嘢 系人都有机会着过噶啦。 哇！你知唔知几大挑战啊？ 点解咧？ 就系、是、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先着翻呢啲咁样嘅嘢啊！其实系好大挑战噶。 唔系啊，我觉得冇乜嘢啊，莫莉都仲系继续有 baby fat 啦。 嗱，我哋咧 一呢个系咩咧？一阵间先讲。 唔系，其实咧而家已经可以睇到噶啦，就系喺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咧，我哋今晚咧破天荒咁样，今时刻咧开咗个 live， 开咗个直播， 系啦， 大家可以睇到我哋啦， 系啦， 睇到你两只嘢着咗啲乜嘢啦， 系啦， 到底个面皮有几厚先， 先会咁 够胆咁样着翻嚟翻工咧？ 同埋我觉得我哋应该玩大啲啊， 系啊，玩咩啊？ 即系如果今日咧 玩 bikini 啊？ 唔系啊，你知唔知 Kitty 嗰样即刻掘咗你？咩事啊？玩大 佢冇同我讲过，因为 直系因为咧，点解咧？今日我哋已经好大噶啦嘛，个气氛。咁 今日未选，我觉得 嗱，我觉得咁样嘅。如果今日咧反应系热烈嘅话咧，我哋下个礼拜咧。即大家如果有啲咩人留言咧，啲咩题目咧，有机会会着、 哦，或者大家想你哋着咩啦？ 系啦，有机会 嘅。当然有性感限度噶吓，你哋唔好乱咁嚟叫我哋着泳衣啊吓。 系啦， 我谂你都唔想睇啦。 唔系，到时我咪着鲨鱼皮泳衣。 我哋啲投诉已经多噶啦，唔需要再增加。咁咧，所以其实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想睇下我哋今日呢个话题，同埋我哋呢个制服诱惑啊，我哋系讲边一类型嘅服装咧，就可以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就见到我哋呢个敏感时刻嘅直播噶啦。 冇错， 咁啊，欢迎你上去咧，同我哋say 个 hi 啦， 系啊，留言俾我哋啊， 留个言啦， 系我哋监制阵间会撮要有啲重点讲俾我哋听啦。 你都可以点评下佢哋嘅，大家点评可能比我更狠啊。 喂，妞妞而家可以讲第一下嘅印象先啦。 第一下印象我就 你 好 得口窒啊， 唔系，我系觉得大家两个着咗而家今日呢个制服咧，都冇违和感。都仲呃得下人， 唔系啊！我咁先惊，你知唔知我个吓唔系啊？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靓靓第一句已经咁好听，你之后唔惊啊？ 我未讲完啊，即系， 所以 我觉得都从冇违和感嘅。乜 Kitty 咧都从屋企都可以呃到人，即系行出街啲人都会信嘅。 唔系嘛？ 系啊，我觉得 OK， 磨呢咯，咁啊后边睇咪 OK 咯。因为前面就好似仲争咗啲啦，头又着到错晒咧，头先 系啊，点错法啦？着 佢呢件衫应该唔系摄入条裙度，头先出嚟就摄咗入去，咁就真系搞到佢一个水桶咁啦，好似一个白色嘅油桶咯，望呢个。 所以原来咧呢啲制服嘅类别咧都有即系着得好睇嘅方法嘅， 因为佢嗰件衫个剪裁好明显嘅系唔系放入去里边嘅，系要放出嚟噶嘛。 呢、个真系唔知道，我都有分开佢嘅，我都话啊呢啲应该即系乖嘅人咧，即系着起应。应该系摄喺里面， 唔紧要，我哋放入里面再放翻出嚟，俾大家睇下个身材嘅分别喺边啦。 一阵间可以咁样做嘅。 到佢而家咧，我哋都仲未讲，我哋系着住咩衫嘅，就系、是、想你哋上去睇啦。 睇紧嘅睇紧嘅朋友睇到少少噶啦，应该。 好啦，呢一首歌都系一个 hint 嚟噶。 男生们是非，我细细声讲给你。我坐你隔离，像对孖公仔抱起来。操场游戏，我共你一起。明日志愿要牵手去做风景。插班生甲动作很流滑，我真是好奇。 同学要告诉我心事意难，告诉我转校读个消息可会关。 听过 Twins 的女校男生。好，翻翻嚟直播室啦！我哋今日三个咧都比较静，好似有啲紧张，因为系一个新嘅尝试啊。 冇错， 系啦， 但到制服有惑，系啊，听见都吸引啦。 同一时间咧，点解咧？只新尝试就系除咗我第一次着校服咧去做直播之外， 我都系，我都系， 我爆埋出嚟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喺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咧，其实好多人已经知嘅。因为我哋一直咧，今日另一个新尝试就系我哋一个嘅 live， 系啊，一个 Facebook live。 即系平时你哋朋友开 party 冇？玩过校服咩？ 真系冇喎，我冇试过。同埋咧，我自己嗰套校服系冇 keep 到嘅，系啦。 仲 keep 咩？都咁多年前啦。 吓，有啲人 keep 噶， 系咩？ 会写名噶嘛？毕业嘅时候 系啊 ，keep 住嚟做乜？即系睇着唔着得翻啊？ 系啊，咪 就我谂我呢一定冇可能着得翻啦。 乜嘢？ 咩啊？我呢话佢细个嗰时肥啲 啊。你话着唔翻意思系因为件衫可能太肥啊，太瘦。OK， 系啊。 咁你好快追翻噶啦。 菜 真系 嗱，除咗今日我哋。即係著住校服嚟到即係叫做呼應翻我哋嘅題目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一樣新嘢嘅，就係我哋咧熱線開放啊，1872388咧， 我有朋友打電話入嚟啊， 好啊，係啊，就係歡迎咧啲朋友打電話入嚟咧，同我哋講下即係你哋一啲有關於校服嘅趣事又好啦，或者一啲校園嘅事又好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讀書嘅時候做過啲咩曳嘢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嘅。 係啦，1872388咧，我哋10:30之後咧就會。接听大家的电话啦， 咁啊呢个时候咧，即系诶再讲一次啦，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我哋嘅而家视像直播， 系 唔系声音直播咁简单，视像直播，咁所以大家都同一时间去 click 入去睇。 大家会唔会睇完视像之后，以后唔听我哋？ 我谂佢会检举咗 Facebook 嘅二台嘅 Facebook， 检举啫，磨利。 都有人留言，哇！今晚玩啲咁嘅嘢，你 我好惊，我即刻睇下有冇啲闹我哋嘅先。 应该冇嘅。 我哋已经系放出呢个好大嘅胆量 嘅，咁你哋系咪要展示一下你哋今日嘅打扮俾各位观听众睇下咧？ 摩利先啦， 好啦，我先啦。 咦，我个口罩去咗边啊？ 唔紧要， 你戴住口罩嘅。 唔紧要啦，我哋做足晒安全措施啊！睇下直播室有消毒噶，我哋 系啦。 我头先跌咗落地下， 好啦，摩利展示一下先啦。 可唔可以俾一个？系摩利喺搵紧口罩嘅时候咧， 你去展示啦，我搵啊！ 哎呀，我搵到啦，我有啦，你继续展示啊！ 嗱，我而家企咗起身。俾大家睇下嘅，咁因为咧我选择咧半截嘅校服，上半身系白色嘅，白色透明 呢个系水手装款啦，其实 好靓，因为得呢副， 有人话我似 Sailor Moon 啊， 咁好咯， 吓唔好喎， 点解啊？ 因为 你最中意 Sailor Moon 噶， 我中意。但系唔好咯 ，Sailor Moon 唔系咁嘅身形噶喎。 系啦，如果你十几年前话我似 Sailor Moon， 我谂我开心嘅。 而家兴翻噶， 我卅几岁啦，而家仲似 Sailor Moon， 咁咪似咯，所以 系咪？哎呀死咯，成唔记得咗有 cam 咧？我头先炒高只脚喺度讲嘢。 你小心走光，有冇着 PE 裤打底啊？ 借咗俾 Kitty， 但以前读书嘅时候真系会咁， 我真系会借噶， 会借嘅。好，咁讲下先，我咧因为咧以前读嘅中学啦，或者。小學咧，我都係一條裙過噶， 連身裙嘅。 係啦，我冇試過著呢個半截嘅，咁所以咧今次揀嘅時候，我 係冇試過著 two pieces。 系啊，冇试过。咁所以今次我就选择咧，就系着呢个半截啊，两边分开嘅。咁睇下， 怪之你着错啦。头先佢唔系咁着噶，头先都系将件衫摄咗条裙里边噶。但系大家睇下件衫嘅剪裁，系一定唔系摄入去嘅。 系 你摄翻入去俾大家睇下，你着咗系咩身形？ 唔系因为咧，我读书嘅时候睇到咧，其他同学都系摄入去啊嘛。咁我以为 但系要睇款噶嘛。 同埋咧，以前 冇噶校规规定，唔理你肥定瘦都要 唔系啊？但系你要睇款，呢套呢个水手装款一定唔系摄入去啦。 原来呢度有拉链嘅，有 线条。 系 咯， 系 啊， 即系拉落去噶， 拉上拉，等你热，等你热着啲啊嘛。 热嘅，唔知头先咧，我着嗰阵时咁窄咧，我以为自己肥啊，系咯。 咁你真系唔系瘦噶，我想话俾你听。 咁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以为咧就系咧乖嘅学生先热校服，咁放学之后先至除咗个校服，即系搲翻落嚟。 水手装同埋睇个恤衫上衫嘅剪裁，一定唔系放入去噶啦。 稍等，打个擦宣传先。所有听众们咧，一阵间播歌先至打电话俾我哋啊，因为电话已经响紧，好多人打。 系啊，1872388，转头就可以接听电话同你倾偈啦。 因为我哋有100,000个员工去帮我哋手接电话，嗰个就系 Molly Kitty 同埋 Leo Leo。我哋三個， 你快攝衫啦！ 你睇下，係咪攝出去即刻覺得你好肥啊？大家啲觀眾睇下， 咁樣咧，好似有身材啲喎。 點解有咩身材？佢唯一嘅身材都喺邊度咧？就係、是、個肚同條腰咯。系咯， 我见到一台啊，何肯 同我睇啦，佢见到我哋着校服啦， 你俾翻啲观众睇下啦，而家咪觉得佢好肥啊，你接咗佢系咪好肥啊？你自己睇下，即系啲身材嘅缺点暴露晒出嚟啊！你放翻件衫出嚟， 而家放翻落嚟啊！ 所以其实咧，嗰阵时细个着校服咧，就算有校规都好啦，你会都尽量咧走正面，即系就算佢要你摺衫，咁你可能摺松啲啊，或者抛啲出嚟、啊， 放翻出嚟，成个身形比例都好啲， 靓晒， 条腰长翻啲啦，即刻头唔好咁短肚阔风咯， 系 啊，因为校服你冇得拣，你一定要着噶啦，你读得嗰间学校系咯，但系你哋系咪做戏要做全套咧？你好唔合格、啊。翻学系咪唔可以着呢啲咁嘅鞋嘅咧？ 你知唔知头先咧 ，Kitty 都有问过呢样嘢。 系咯， 因为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 ，PE 堂系可以着波鞋校服噶。 有 PE 堂啊嘛 ，PE 堂有 PE 衫噶嘛。 即系我意思系着住校裙，但系着波鞋。咁跟住之后咧，翻到学校嘅时候咧，跟住之后就有得俾你换衫，先再换 PE 衫咯。所以 系 有少少呢个走盏位嘅。咁跟住之后咧，同埋好多人就会偷鸡，成日话我今日有 PE 堂，跟住喺学校就好多人都着波鞋。 冇 prefect 喺门口捉你哋嘅咩？ 有噶， 都唔知道我喺边班都边堂咧上。 系咯，同埋又带咁多饰物啊，系咪会俾训导主任收嘅咧？呢啲？ 老师讲紧即刻除咗。 即系热翻上去先，系咯，系啊，即刻热翻热翻上去先。咁所以即系波鞋对我嚟讲系 O K 嘅。 系咯，同埋你件校服系白色嘅，嗰件打底做咩着黑色咧？系咪应该着翻白色咧？ 唔记得咗嘛？ 咁咪真系做嘢唔专业啦。 不过以前咧，真系打底咧，我哋都有深究嘅。 系咯， 好多学生们尽量都唔中意着呢个白色嘅打底噶。 系啊， 系啊，所以咧尽量拣可能灰色啊或者深色。 但通常啲校服都系白色衫啊， 都系要白色嘅。但系咧，其实因为其实都透到出嚟噶嘛，所以拣咧系粗带背心打底定系幼带咧， 或者 T 恤款 系啊，都会拣噶。嗱，咁我呢个两件套咧就可以即系摄出摄入就有唔同效果。咁 同埋莫莉嗰个咧，因为系水手装款咧，通常大家啲女仔都中意水手装款啊， 即系多啲 detail。 我哋细个睇呢啲日剧咧，咪睇啲水手装款觉得好靓嘅。 系啊，同埋条裙都有啲即系接咁样噶嘛。 系啊， 但我呢个咧就好简单啊，太。 你呢个就好正常一般个校服个款式啦，好多就系换唔同颜色啊，或者有个唔同校徽咁啫嘛。 等企喺呢度俾训导老师睇下先。 系咯。 嗱，咁我呢个咧，无论肥定瘦咧，其实都冇乜得搞啦，系咪？ 系，同埋都系，同埋条腰咁短嘅阴公。 系咯，点解嘅？ 系咯， 我系咪应该咁样可以自己咁？ 同埋你条，同埋你条腰带去咗边啊？ 你应该系条白色或者可能其他颜色嘅腰带。 有耳仔噶噃，应该条腰带噶喎。记一个大个。 今朝翻泰国，喂，呢个真系真噶，因为好多时翻学咧，一系就漏咗腰带啦，一系就漏咗个校章，即扣落去啦。 同埋你个系咪唔识绑蝴蝶啊？你个蝴蝶又歪零歪斜。有大细边， 件校服翻嚟嗰时已经帮 你绑。咁你照镜系咪应该自己绑翻好去咧？ 我帮你唔到啊 ，Kitty， 唔系一高一低靓啲 一大一细嘅。 哦，我真系因为我细个 对称， 对唔住，因为我细个咧真系唔系着呢款嘅。我细个嗰件咧系都系连身啦，系啡色同白色嘅格仔，好似女童院嗰一只嘅款式咁样噶。跟住上面咧就系米黄色嘅，乜都唔使搞，就净系挂一个校章喺个心口啦。 哦，系啦，咁你对袜又唔啱颜色啦，你唔好以为我睇唔到啊，我晨早留意咗噶啦。 但系我有着黑鞋嘅。 你着黑鞋，但系对袜系唔啱色噶。 哦，呢个系冬天色嚟嘅。 但系你着夏季嘛。 同埋呢位同学，你咁多饰物做乜嘢啊？你唔好以为戴住个 headphone 我睇唔到你戴咗耳环啊。 仲有啊，呢啲保平安。仲有啊，训导主任，你训导主任。 佢戴名牌添啊！ 系啊， 之后有名牌啊， 唔系 冇啊， 唔系咩？ 放学留堂啊，同埋所有嘢除晒俾我， 校服洗唔洗？好辛苦，我觉得咧好热啊，着住呢一件校服，好紧张啊！ 我反而系咯，今日做 live 成身汗啊，唔知点解。 唔系，我就系觉得个样，即系当你唔再系青春嘅时候， 懶啊、下个礼拜唔准着啲咁简单、咁容易嘅制服咯。我觉得 呢套要搬出去噶啦， 因为系人都做过学生噶啦，系人都着嘅校服，有咩咁新奇啫？各位听众，你哋话系唔系啊？ 但系你会唔会着完校服廿几年之后再着翻校服啊？ 有咩新奇啊？ 你唔着啊？今日 成日你哋冇话俾我听啊？ 你有冇啊？ 我有咁咪买啫嘛，有冇钱啊？ 下个礼拜你着翻校服啦， 下个礼拜就我着翻校服。 系啊， 我喺外国读书唔使着校服噶。 哦，系咩？其实我中学都唔使着校服噶，中六、中七嘅时候系啊。 咁通常香港都系要着校服噶嘛？ 系，都着咗五年嘅。 唔系啦，你小学同中学都一定着校服啦。 系，咁你小学、中学都有着过 嘅。有着过，即系去咗外国读书先唔使着。 咁你怀唔怀念着校服嘅时候啊？ 我唔系太中意套校服咯、 啊，因为如果唔靓咧，你又冇得拣。但我知道有啲 学 校有 得拣噶。但香港啲校服有几靓啫？嚟嚟去男仔都系白恤衫噶啦，睇你着咩色嘅西裤啫嘛， 系 咯。咁啲款都系嚟嚟都嗰啲。 所以咧，我见有啲男同学喺条裤度上面都花啲心思，即系可能系直脚啊、窄脚啊，定 系 轻阔脚 啊。以前轻阔脚，咪有人俾人捉阔噶裤脚咯。 嗰啲喇叭裤 嘛， 系啊。你哋女仔唔接裙头。翻到学校啊，接到好短啊，一翻到学校就掹翻好长。 我承认 我 有， 一放学又接， 我有、啊， 同埋仲有个 你只脚好靓咩？接咁短做咩啊？ 你唔好理我啦。 唔系， 跟住同埋有个龙溜噶，咁咧通常咧，举个啊， 有咩龙溜咧？ 呢度咧。咪有個 你唔好掀起條裙啊！ 有個裙尾呢度咪有個摺嘅，跟住之後咧，如果真係白色，即係好似 Kitty 嗰只咧，呢度仲有條車線嘅喺個位。咁跟住咧，通常咧會係點樣咧？就會揾雙面膠紙咧，連住個底摺埋一摺。 係啊， 係啊，咁樣度，跟住之後就整短條 裙。有啲咪摺裙頭咯，跟住 兩樣兩樣 翻落嚟咯。 兩樣都可以摺曬。 你好難嘅，摺裙頭又比較緊啊！ 哎呀，好慘！我咧喺度即係喺你傾緊偈，我睇下啲聽眾喺 Facebook Live 嗰個有啲咩講。讲啦，跟住我见到佢话我嗰件衫好似大肚婆衫， 因为就系冇咗条腰带咯， 冇咗条腰带，有条腰带好唔同噶， 系啊， 有条腰带你仲可以折短呢条裙添啊， 有条腰带我借俾你， 可能都唔啱 size。 嗱好啦，咁啊而家咧即系差唔多到十点半啦，我哋会播一个十点半嘅新闻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一首歌同埋新闻嘅时候，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就系讲学校，所以我哋就着住校服。 系啦，咁啊打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校园趣事啦。咁啊亦都可以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站嗰度咧，睇下我哋呢两只嘢嘅样啊，好似咧你话斋。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有你悉心照顾。 加埋佢咧，成个感觉真系好青葱啊！佢系姜涛，蒙着嘴说爱你。时间嚟到晚上嘅十点半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四宗本地个案的患者是沙田的元村六全楼的居民，另外两宗是外地输入。卫生防护中心说，六全楼至今目得六宗确诊个案，部分人可能因为环境污染而受感染，会了解是否因为使用公共设施而感染。楼宇1200多名居民中，暂时收回1000个样本瓶，检验了700多个，有四宗确诊。有六全楼居民说，忧虑受到感染，考虑暂时搬走，亦有隔离大厦的住客希望可以接受测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日早上前往北京，中央政府将会听取他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意见。随行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会表达本港执法方面的意见，亦会如实反映不同立场和想法。李家超又说，本土恐怖主义正在滋生，会以最严厉的法律打击。他相信在不同暴力事件中都有资金提供组织和支援。除了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入特首办主任陈国基都随行。他们今天傍晚去深圳，明天早上转往北京。康文署证实，今天早上大约10点，有职员在黄金泳滩泳区发现约一米长的怀疑大鱼，已安排防沙网承办商到场检查防沙网。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高级保育主任黎佩贤表示，现阶段难以判断康文署所指的大鱼是否鲨鱼品种。他呼吁市民如在近岸地区见到疑似鲨鱼，要保持冷静，不要触碰它，并且慢慢游离开现场。黎佩贤表示，以往都有鲨鱼在香港的水域出现，部分的鲨鱼品种比较习惯在浅水的位置栖息，而黄金泳滩对出的水流较大，又可能仍然有鲨鱼游入本港的水域。根据以往的数据显示，香港在6至8月会出现鲨鱼，但个案较少。英国外相南韬文再谈到香港问题，说自由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英国尊重中英联合声明，中国为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削弱一国两制，和中国的国际义务直接冲突。南韬文认为，中国是时候反思，警告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选择，撤回并且履行国际责任。若果一意孤行，英国将会改变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的安排。他指出，英国正是与五眼联盟的伙伴在中国问题上协调。南韬文强调，英国反对这种威权法例，重申英国无意阻挠中国崛起。英国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但中方应该履行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674点，升1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69点，升14点。美元期货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42，瑞士法郎0.962，加元1.35，人民币7.103，英镑兑美元1.257，欧元兑美元1.119，欧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29美元，卖出174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今晚和明日早上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 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美年航空玩得好认真。 大家姐，大家姐，啲听众话咧，李志刚同你好似样，佢系咪你私生子啫？ 我边鬼生得佢出啊？ 唔通你想收埋个小鲜肉小白脸？ 哎呀，咁我都知佢中意饮莲藕露火汤嘅。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me、罗文庄、阿土，咪好似饮完老火汤咁样，行气活血，虎虎生威。 讲咁多，记住听实美言康康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禁区唔系一个人就可以进入嘅。 嘅新歌叫做《禁区》，系关于男女关系情欲嘅一首作品。一年前开始写 demo 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要揾一把女声，而一谂佢就谂到钟舒淇。作曲 Soul Jazz DJ King 填词有 Soul Jazz Oscar， 编曲 DJ King 监制阿简 Soul Jazz。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禁区》Soul Jazz featuring 钟舒淇。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洁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10:37啦，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星期二晚咧有 Nell Nell 喺度啦，亦都有 Kitty 同埋莫莉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破天荒嘅新尝试啦。我哋啱啱就喺二台嘅 Facebook 度开咗 Facebook Live， 开咗个短短一阵间嘅 Live 啦。 系啦，咁啊同大家见下面啦。因为我哋咧连续几个礼拜二咧都会揾唔同嘅制服啦，去到同大家见面探讨下咧呢啲制服背后嘅故事嘅。 系啦，或者大家有故事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系啦。相信大家好似唔夠喉咁嘅，但 係 如果 夠啦，睇你哋呢啲睇住咁多先啦。 大家如果覺得興奮嘅話，都可以同我哋老細反映。 好搞笑！我見到咧， 下次個 live 係咪可以開長少少？ 開長啲係啊！我見到咧有人話莫莉好似想打交， 係啊，叫話莫莉學霸， 學霸好搞笑， 唔關我事，肯定係我哋嘅親愛嘅監製影到我似學霸。 唔係，咁而家俾機會你平反啦。你讀書嘅時候有冇喺學校哈哈爸爸？ 好粗魯咯，好明顯。 哎，你知唔知點解？我都唔知乜。我哋學校咧有一種嗰個氣氛圍就係咧，係要咧啲女仔牙曬個皮啊，即係好似 關咩事啫？你唔好拖埋其他人落水，你自己冇禮貌冇禮貌啦。 因為我哋學校嘅 冇儀態， 係我哋學校嘅女子籃球隊都好型嘅，咁所以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其實所有嘅運動都 OK 嘅。 你係男女校定係女校？ 男女校， 男女校， 我都係男女校。Nell Nell 咧？ 我小學係男校，中學就係男女校，係咯。 係咁，所以唔知我可能因為群。住班男仔咧，大家一齐玩啊，食饭食lunch 啊，或者放学嘅时候打波。 点解要群住班男仔咧？ 因为咧好笑嘅，我咁啱我个班啦，即系同一班咧，系篮球队嘅人比较多。 嗯， 无论男仔或者女仔都系篮球队比较多。咁所以咧，大家一齐玩嘅时候，个感觉就好似女仔都好似男仔咁粗鲁啦，一齐喺球场入面。 但系你系咪都有打篮球咧？ 我坐喺隔篱噶咋？ 我知，好在啫。 你知唔知我以前？ 前試過啊，打過排球噶，因為嗰陣時喺校隊咧唔夠人啊，捉咗入去學嗰陣時，我記得我中一，跟、住我入到去我記得我不嬲運動細胞都係渣噶嘛、我去到嘅時候開始開球啦，跟住開完球之後跑翻入去嘅時候咧，對方就打翻個波過嚟，一打過嚟一冚冚落我個頭嗰度咧，我成個人即刻瞓低咗，跟住啲人就喺度笑我話漢堡包啊，因為我成個波塞落我塊面度，跟住我話成個瞓低， 所以係咪而家有後遺症咧？ 变咗咪，自此之后我就已经唔再打波啦，你知唔知啊？ 但系咧，我想话咧，其实着校服咧都系我哋即系细个，因为细个就唔会中意着嘅，因为觉得一来冇得拣，二来咧即系日日着都好闷噶嘛。但系其实后来发现，即系我咪话我到中六中七咧就转咗学校之后就可以唔使着校服嘅。 嗰陣時好大個啦，中六中七， 但開始懷念咧著校服乜都唔使諗嘅日子，即係你知朝頭早好趕噶嘛，咁你又即係著自己衫，你要諗下唔可以太核突咁翻學啦。 其實有壓力噶嘛，當你唔使著校服嘅時候，每日著咩衫，又開始大個識扮靚貪靚。 所以其實校服嘅理念都幾好，即係好似一視同仁咁，你又唔會標奇立異啦。 都唔係嘅，都有得標奇立異少少嘅，因應潮流條褲窄啊闊啊咁咧， 係啊， 係咯。我細個啲校服全部都度身訂造㗎。我未買過現成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 即我現在回想回，因為我所有校服都爸爸帶我去度身訂造找裁縫，我就 couture 校服的 不過呢，我剛才都說男仔的校服，因為剛才你們都說有時候興直腳褲又或者是修身一點，因為如果你普通因為你普通在校服公司買的那些一定就是穿到你 就訂造，所以 是啦，一是穿到你大屁屁，一是就穿到你很薯的嘛，所以懶是想營少少嘅同學咧，好多人就會出去特登買一啲算係我哋以前咧細個嘅時候算係呢個嘅名牌嗰啲嘅嗰啲嘅牛仔褲嗰啲牌子啦。咁跟住就喺入面買啲灰色嘅褲啊，嗰啲即係修身啲或者再改咁樣。 有啲校服唔係灰啊、白啊、黑咁啊嘛，藍噶嘛，有啲又咖啡色，你好難買嘅嗰啲顏色。 我學校咪咖啡色。 係咯，同埋我啲年代我再比你哋耐啲啊嘛，咁我啲年代係冇咁多成衣先啊嘛，所以咪好多時會做衫咯。系啊，我冇咁多 fast fashion 嘅嘢啦嘛。 嗱，除咗其实嗰个外表紧要咧，我后屘都觉得嗰件校服个质地咧，即系实用性都好紧要。因为女仔咧其实好尴尬，一来好薄嘅时候，你里面 会透 啦，你又要即系如果嗰日唔知点解即系未瞓醒，着漏咗条打底裤咧，你又成日都唔自在啦。 系啊，尤其是你呢啲白色咧，每个月有人探你嘅时候又担心， 又系好担心噶，好紧张啊，同埋咧就系、是。夏天嘅時候咧，嗰、那個格拉底位 係 好容易咧濕曬咁樣，跟住你就會覺得唉好核突啦，成件衫好似好臭咁樣，好似吸汗。 我覺得白色裙就慘啲嘅，每個月即係阿 Auntie 嚟探你嗰時，啲女仔會好擔心，又驚俾人笑。你讀全女校都好啲，男女校啲男仔一定會講噶嘛，女仔會明白啊，有時會唔會去取笑你？ 但我真係有試過喎。我真的有試過，我坐我後面嗰男仔話俾我聽，佢拍一拍我，跟住指一指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都已經好 gentleman 噶啦，同埋我覺得佢好好，因為如果佢其實大可以扮見唔到或者扮冇嘢噶嘛，但係咁你就會更加煩啦，因為你周圍 high 噶嘛。咁因為嗰陣時其實都大個噶啦，咁所以佢嗰下咧，我覺得都好，佢又冇即係特別驚慌或者點樣，即係佢係出於一個關心嘅，係啊。不過唔好講校服啦，其實而家人大咗，嗰幾日都係真係好唔舒服。 但係你有冇諗下咧？嗱，我哋細個香港啲校服其實嚟嚟去啲款差唔多啦，除咗可能多咗啲長。长衫之外啦，都系不离啲水手装或者恤衫或者好似阿 Kitty 今日嘅连身裙咯。 系啊， 但我发觉近年咧，我以前就好中意啊日本水手装，觉得好型啊，又孭埋个黑色皮背 啊，好型啊， 好型噶帽啊。 但我发觉近年咧，我就中意咗韩国嘅校服。 系点啊？ 你冇睇啲韩剧，佢啲校服好 fit 身，全部 fit 到贴一贴好窄嘅。即係好 fit 曬你個身形咯，你唔會著到好肥咯。 咁佢係一件 佢都有改校， 唔係佢哋你睇你冇睇韓劇，你睇咁多 半截架，半截架， 係啊， 半截嘅 又係。佢哋有半截裙、恤衫、校褸，啲校褸又捆曬邊啊，好多 details， 同埋係咪好 fit 身噶嘛？ 咁都係你嘅身形如何先至係咁啫。一間你好肥好 fit 身咁咪露曬肉出嚟。 咁我相信佢哋都係同我哋一樣改校服。 改校服， 佢一定都有。 即系我睇韩国啲戏，哇！啲校服好靓，好 fashion 咯个感觉，因为 fit 身唔会着到你好露鲍啊嘛。 所以我哋香港嘅学生好多， 同埋女仔啲裙好短咯， 所以佢哋都一定有改。同埋所以点解我就话我哋香港嘅女生好羡慕咧？就系譬如日本嗰啲啦，或者头先咧你讲韩国嗰啲啦，同埋佢哋有冇发现咧？我哋香港唔知乜大部分都系白色为主嘅，而令到我哋女生好尴尬，因为我哋女生有好多有发育期咧，突然间。我哋嘅性征改变嘅时候咧，有好多嘢都会尴尬。 系有啲女仔个，尤其是胸部发育，佢就好好怕丑嘅。 系啊， 啲男仔会望你咧。 系啊，跟住之后 你系咩啫？ 我都有发育， 佢真 系 有发育嘅。 即系有男同学望你咩？ 发育得好好。 我发育嘅时候你几噶？ 我讲紧系有冇男同学望啊？ 佢觉得 系咩啫？ 呢个肥妹咁夸张嘅，咁但系 喂，就系咁肥都冇嘅咁啊。 但系咧，譬如日本、韓國嗰啲，都你有冇發現係深色啲為主嘅？又或者頭先咧，斯德同阿 Kitty 咧喺度傾偈嘅時候就話，外國嗰啲直情仲好似 design 啲 fashion 啲，直情有啲學校係名牌嘅嘛，係咪？ 係啊，係啊， 係啊，真係好羨慕㗎。 唔係，但外國就好多時都係一啲貴族學校或者私立學校會著校服啊嘛，即係例如美國、英國咁啊，咁有啲學校就中學都唔使著校服㗎嘛，由小學到中學好似美國咁，係咯。咁我覺得有好有唔好嘅，因為我覺得人生咧係得個十幾年有校服著，你又唔係成日要著嘅，都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嚟嘅。 係啊，所以如果學生們，如果你哋有得著校服嘅時間，趁你哋而家仲著得好著， 好好珍惜啦。 之後唔好似我哋咁啊， 影多幾幅相留先影、 啊。林老先嚟著啊！ 係啊，報嗰時候再呼籲大家啦，1872388，今日咧同大家咧開放一個熱線添，亦都係一個新嘅破天荒咁啊，同大家傾下偈。咁今日咧分享嘅話題就係你喺學校入面嘅校園史。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 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着校服唔能够唔听嘅一首歌啊， 沈佳宜， 你喺边啊？ 我攞支笔插你背脊。 见校服唔系我哋嘅，唔好整污糟。 但系你一播呢只歌，我谂起一样嘢。 咩啊？ 我谂起台湾嘅校服咯，台湾啲校服咪绣咗学校名同你自己嘅名嘅。 哦，系啊，系啊。 韩国都系噶。 系咯，就咪绣晒自己啲名度，你冇得交换咯。 哦，咦，系喎！ 我哋香港有道好就真系成日会交换校服嘅， 有道好， 有道好，你成日换，有几多人着到你套校服啊？阿莫莉啫， 你唔好理啊，冷衫都可以着到啩？ 同埋啲台湾人可能会 keep， 因为有自己名啊嘛，你有纪念价值大啲啊，系咯，我哋香港冇噶嘛，冇绣个名， 但 系 其实我 学校喺度， 我觉得写个名靓啲，唔知点解。 咁但系喺街系人都知你叫咩名，睇你够唔够胆做坏事。 哦，又真系，有啲压。 我睇到你哋学校有个叫崔洁彤嗰个啊，喺街度唔知乜乜乜乜， 系啊，同个男仔啊拖住手啊，喺度依依入入啊， 系咯，即系人哋睇到你个名嘛，你咪有自制能力咪会大啲咯。 咦，即系我都可以揾双面胶纸黏住自己个名啫， 咁都得。你要做衰嘢， 你要做衰嘢咁都得噶，系啊，咪咯。 所以其实嗰阵时咧，我记得中学咧都有条校规，初初入去冇噶。但是因为我嗰间学校呢好近一个好大型嘅商场，而呢个大型商场呢就连住几个小商场，所以呢好多人放咗学呢係好多地方去玩㗎、甚至呢有机铺㗎嗰陣时嗰个商场嘅底下。咁所以呢我唔记得读到 form 2定 form 3嘅时候呢，就学校有一日早会就话如果我哋放咗学有老师喺附近商场见到你哋喺度留连，即係冇一个好嘅原因去解释嘅话，又穿着件校服呢就會唔知發啲告票俾你咁樣啦，但我哋係有告票制度嘅，即係唔知三張就一個小過咁嗰啲啦。咁咧佢就話，如果 果你真的要去街玩，放咗学咧，都要翻屋企换咗衫先。 换咗 衫先，系啦。 唔好影响学校，因为着住套校服。 系啦，即系话唔好睇啊咁样。不过我记得嗰阵时，其实机铺都好似系话唔俾 唔俾 着 校服嘅人入去噶嘛，系冇依家都唔得噶。 佢写住十六岁以下唔准入噶嘛， 同埋着校服都唔入得噶嘛，而家都好似系噶，系咯。 所以嗰阵时即系放咗学都有啲压力嘅，即系如果你话要约啲朋友去食下嘢啊咁样，咁你就要翻屋企换衫。 你啲朋友唔系同学， 其实都系同学仔咯。 唔系，因为同学大家都系着校服噶嘛。 咁不过 有即系识埋晒啲唔系同学嘅人系嘛？ 边有咁容易识人啊？细个其实 哎呀，你又好难讲嘅。 唔系 隔篱校校啲男仔嚟等你啊？ 冇啊，我都成日幻想噶。同埋咧，点解冇嗰啲电影桥段就系嗰啲咩 party 咧？咪话联校啊？你哋有冇玩过？ 名校先有噶。 系啊，搞错，咁耐都冇试过，识唔到隔篱学校啲人。 我就系记得咧，就呢啲喺外国就成日有啦 party，香港好似少啲嘅。 圣诞节嘅时候啊嘛，通常 系咯，有啲联校嘅舞会啊嘛。咁香港咪有啲联校嘅乜乜歌唱比赛、联校嘅咩咩比赛，有好多呢啲噶。咁你都可以趁呢啲机会识到其他学校嘅同学咯。 搞到我成日嗰阵时喺初恋无限 touch 嘅时候咧。覺得有人會揾我噶嘛？ 我都以為啊，有啲人會無啦走入嚟我間學校嗰度噶嘛。 係咯， 你哋係咪睇戲睇得太多啊？ 好多幻想啊！細個真係， 我成日以為學校有啲陳曉東嗰啲咧型仔嗰啲噶嘛。 冇㗎， 冇 喎。唔係，我覺得每間學校梗有一個靚，梗有啲靚仔靚女校花校草噶嘛。 我哋講翻我哋嗰個年代，你學校嘅校花校草係似邊個㗎？有冇啊？ 有， 係似邊個？ 何家勁。個年代貌情。 剪车啊！就系剪车，真系 我以为似包青天。 咁系咪真系似噶？ 似噶。 咁系靓仔嘅，真系属于。 而家我就觉得好丑。 而家睇翻一定同读书嗰时睇唔同啦。 咁但系喺嗰个阶段，可能即系佢会比较出众啲噶嘛，即系大家都种薯蛋头嘅时候，有个剪超喺度。 嗱，你哋继续讲啱啱新闻嗰时， 你开相俾我哋睇。 我好自由。 佢仲有相喺度啊？ 唔系因为点解咧？ 冇啊！ 我而家好 佢 人哋 而家个样唔得啊！ 系啊，我而家好唔中意佢嘅。咁但系咧，以前咧系点咧？因为我有段时间，因为系攞翻个相簿咁啊，影我以前细个啲相。咁咁啱咧，有一张相就系同几个同学一齐影嘅。咁佢都喺嗰张相入面，所以我好似喺个电话度又影低，所以阵间俾大家睇。 咁校花 诅咒佢，大家 校花有冇似边个？ 有啊，校花成个港女咁，我哋好唔中意佢噶，所以我已经认唔到个样。总之就系一个正宗港女 feel 咯。 但系咪真系靓女先？通常有啲女仔系啲男仔会啊好靓女，好中意， 啲女仔都唔中意 啊嘛。 懒 系 有贵气嘅，系啦，我记得系高方啊，中六嘅， 好憎人。 系啦，因为 咩叫懒系有贵气啫？你自己冇啫嘛，你粗鲁。 懒系有气质咁样嘅，因为咧你觉得中六高年班嗰啲人就觉得哇读书又叻咁样，跟住之后咧个样又斯斯文文靓靓女女。就覺得好正噶嘛，咁跟住之後咧，但我每次見到佢咧，都係黑緊佢男朋友面啦。個男朋友都係我哋學長嗰啲嚟嘅，跟住所以 你咪暗戀人哋啊？ 唔係，因為個學長都係靚仔嚟㗎。 係咯，所以我話你暗戀學長咯。 冇冇冇，因為個學長 佢都唔中意靚仔嘅莫莉，你唔記得咗啊？ 因為個學長都係咧咩啊學生會嘅主。佢咩會長嗰啲嚟㗎， 即係好出眾嗰啲嚟。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咧，即係雖然金童玉女咧，但係都 佢 唔 開心。 係啦，又黑面 我又唔同咧，我讀書嘅時候咧，永遠啲校花同我都 friend 嘅。啲男仔就好妒忌我，就或者咧成日叫我介紹校花俾佢識，個個都揾我搭路追校花，因為啲女仔同我都 friend 啊嘛，姊妹，我哋成日一齊放學一齊行啊嘛，啲男仔就所以咧就成日嚟討好我咯，係啊。 咁你眼呢個學校嘅校花校草係點嘅樣㗎？嗰陣時 個校花都靚女㗎， 似有冇話似邊個明星咁樣？我哋 咁又冇，因為鬼鬼地嘅個樣，係頭髮又啡啡地，佢唔係染嘅嗰陣時，唔係染髮， 佢真係 mix 嚟 嘅，個樣有少少 mix 嘅感覺嘅，係啦。都是那些、有些氣質啊清清地啊咁咯，唔係話好野艷嗰種靚咯。 我想問，咁呢啲校花校草咧，讀書叻唔叻嘅咧？定係多數靚就 通常都有 OK 嘅，我識嗰啲 係讀書叻，一係運動叻。 係啦，男仔通常就運動叻，女仔就讀書叻。 其實有時候咧，男仔運動叻咧，自然好似變咗校草咁。本身可能佢唔 係 好靚仔 啊， 但可能佢運動叻咧。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個男仔咧， 你哋嘅校草。 佢未至於校草，有一校草咧就真係公認靚仔嘅，就係嗰陣時陳冠希咁。 哦，咁陳冠希其實係靚仔嘅， 好似啱啱出道嘅陳冠希啊，係真係。 系啊，即系 坏男孩定坏孩子咯？佢首歌叫 《坏孩子的天空》啊。我依家问下有冇先。跟住另外咧，有啲运动叻嘅，但系个样唔系特别靓嘅。但系因为喺譬如游泳比赛嗰时咧，哇！蝶式冠军又系佢，自由式又系佢，四式冠军又系佢。跟住你仲要见到，即系好少你见到啲男仔唔着衫噶嘛。跟住你喺水运会嗰时就会觉得，哇！佢真系好有型啊，咁样咯。 要除晒衫啫。你睇下 Kitty 发油发灯咯，咪真系。 我相信 Kitty 以前已經是校花嚟嘅， 唔係啊，好樣衰噶！我尋日先揾翻啲舊時啲相出嚟，好 即係你真係唔係校花， 我真係唔係校花嚟噶，我係而家靠化妝，我都唔怕話埋俾你 知。算你老實，有啲人化極都唔得咧， 一定唔係我啦嗰、那個， 我唔係話你。 11:00我嚟聽新聞先。 小時百合子喺對策總部會議上表示。虽然是医院集体感染个案较多，但强调是值得警戒的数字。又指不会立即改变目前有关停业要求的第二阶段松绑措施，但呼吁大家避免外出，特别是不要前往晚上闹市区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590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58点，升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人民幣7.1，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118，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8.14美元，賣出1,740.1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大致系多云，今晚同听日早上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六月新闻分，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桂花田， 即系咁啊！ 即系点啊？ 你明明我讲咩啫？ 唔明嘅。 喂呀！ 喂乜嘢啊？ 咁唔系几好咩？ 有几好啊？ 桂花田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想学习嘅话，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呀，我都未讲。 师培啊，如果俾你用一首歌去形容魔力，你会用边首啊？ 梗系用呢首啦。 为你煮热咖啡，赠我轻快些，共你倾，共你饮，默默斟咖啡。 哦，你话魔力似阿姐？ 唔系，我系觉得佢好 hot 啊！ 共饮咖啡。 想知魔力有几 hot？ 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六下昼4:00至6:00，魔力的神师培亲身师认真做。 切，你两个讲有咩用、啊？要听众都觉得我 hot 先有用噶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同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嚟二台直播室啦，今晚敏感时刻咧非常之热闹啦，即系夜晚咧有 Nell Nell 喺度啦，有 Kitty 同埋茉莉啦，咁我哋头先就开咗一个 Facebook Live 啦，亦都咧分享咗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是、关于校园嘅事情嘅， 冇错， 仲要咧即系喺呢个嘅 Live 嘅时候啦，好多听众已经咧喺度留言俾我哋啦、嗯，反应都 OK 热烈嘅，如果大家想再热烈啲嘅话，麻烦大家咧继续喺翻嗰度咧。狂留言俾我睇， 又谂下你，又 谂 下佢哋下个礼拜又唔知着乜嘢啦。 系啊， 但我见到有啲朋友话，点解我唔着埋一份啊？因为我冇理由要着嘅，因为佢哋咧呢个制服又话系我俾佢哋嘅 assignment 嚟噶嘛。 系啊， 系啦，我嚟品评就得噶啦，我唔需 要 着噶。 但你 想 唔想做一个模范咧？ 我做一个模范， 系咯、啊， 唔使啦，你哋两个得噶啦。 系啦，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想我哋老细继续开放俾我哋继续做呢个主题嘅话咧，咁你哋留多啲言啦。OK， 嗱，一句讲晒，同埋今日反而咧，除咗呢个热闹之外，直播室都热闹，因为我见到好多同事咧，系会借啲酒嚟及我哋， 系及你哋着咗乜？你唔好咁开心，唔系及你嘅人，你明唔明？ 好明显啦，因为下一句知唔知讲咩？佢哋你哋系咪想港台快啲执笠？搞啲咁嘅嘢。喂，咁啊，一八七二三八八，今日另外仲有一个破天荒嘅就系敏感时刻咧，接听听众电话。 系、嗯，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哋就已经接听咗一位听众啦，佢、嗯、就系神仔， 佢堪称自己不停坚持话我系八羊。做神仔 ，OK， 白羊座神仔，佢 say 个 hello 先 ，hello 神仔， 喂 ，hello 不得了啊， 哇， 哇，好开心啊，你把声， 系啊系啊， 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睇完个 live 想检举我哋， 唔系啊，我就因为睇到你哋个 live， 我见你哋哇着晒校服咁样玩乜嘢啊？ 就系玩校服之嘢啦。 系啊，我就话唔得，我今晚一定要打上嚟。你有事你话 系啊，你好好彩打通咗啦。你有咩故仔同我哋分享啊？ 我由小学开始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系啊。其实我记得五年级嗰阵咧，因为我同几个同学俾人虾啦，咁就但我哋又觉得心心不忿，于是但我哋又唔敢，即系我哋啲斯文人唔可以乱咁动粗噶嘛。 系 嘅，所以咧。所以咧，我哋走去整纸棺材，然之后写晒嗰啲恰我哋嘅人嘅名落去，跟住我哋再攞去厕所咧，连埋一嚿有湿水冲落个屎 坑。哇，几有创意 咯！ 边个谂出嚟 啲 friend 嚟？ 你系咪啲黑？你咪啲黑魔法嘅朋友嚟噶？ 系咯，你点谂到嘅？ 系咯， 边个教你噶？ 即係家庭聽眾 前晚 模仿呢啲，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呢個又冇乜特別嘅，都係一種發泄嘅方法嚟啫。 係，但有冇阻？但係都阻止唔到你俾人蝦㗎。 咪咯， 唔係 佢都係志在發泄自己個 面 嘅 能 力。 但嚴唔嚴重咧？你讀書嘅時候啲校園欺凌？ 唔係我，因為我嗰陣時個性格冇而家咁男仔，我嗰陣時細個又因為隻腳唔係咁好，運動又唔係咁叻，所以嗰陣時咪俾人笑即係你啲小學生好中意啲口頭禪， 係啊， 唔係除咗話我死乸型，就話咩上到天堂砌無形，落到地獄算死型， 即係你都係孱仔嚟啦。 细个嗰阵系咯， 即系我细个个够成日俾人叫肥婆奶奶啦。 你好肥咩细个？ 我细个肥噶，系啊。 哦， 咁你有咩反应啊？你有冇话翻佢哋啊？以你而家嘅性格，你一定会话。 我又唔系真系好肥嘅，我系少少肥啫，系咯。咁同埋头发，我嗰时有头发噶嘛，头发长嘅，系咯，咁咯。 我细个好压抑啊嘛，所以嗰时咪冇咯。依家大个咗个人会比较敢讲嘢啲就 OK 啲噶啦。 我就好欣赏阿神咧，阿神仔而家完全 feel 唔到，原来以前佢系俾人欺凌过噶咯。 可能都系轻轻，即系讲下笑下啫。 唔系咁，佢个欺凌可能都唔系太严 重 啦。 都唔系严 重 欺凌嚟嘅。 仲要系你谂下，佢咁耐， 但 我 觉得好有创意喎、啊。佢 系咯，佢好 funny 地去讲翻呢件事，佢完全你 feel 到佢就笑过就算咁样咯。 咁好小事 系咪？我觉得呢个态度系啱嘅。有时系人生发生咗一啲唔好嘅嘢，唔好俾佢缠绕你一生，要自己学识去放低佢啊嘛， 系啊，同埋佢揾到个发泄嘅方法。 可能神仔而家唔使接纸棺材，佢直情用真棺材啦，咁啊，我钉你，我揼取。 你有钱到边个再过嚟啊？ 系啊， 我送一个真嘢俾你。 系啊，我揾钉钉埋个盖咁。 其实你咁细个信呢啲嘢，我想问你大个咗有冇去打小人啊？ 系咯，你咁细个就咁迷信嘅神仔，喺边度学翻嚟？ 我想讲，其实系啲同学怂恿我一齐咁样做，因为每个都系，即系我哋好似复仇者，我哋好似复仇者联盟咁咯。 哎呀，我明啦，即系几个俾人恰嘅，大家都 即系成班神仔咯， 系啦，互相喺度即系互相扶持系嘛？ 咁都好，有人同你一齐扶持，好过你一个人俾人恰啊！ 咁系啊，咁到咗中学又点咧？呢个系小学发生噶啦，中学嘅时候又有冇转变咧？换咗新环境，咪重新开始咯。 到去恰人咯， 有冇啊？ 因为已经团结咗一群人啦。 其实小学我仲有一个系，不过呢一个都简单讲就系， 好啊。 二年班就走去同啲同学喺课室度炒股票啊！ 吓，炒股票？ 小学二年班定中学二年班啊？ 小学啊， 我都系你个节目讲过，好似其实小学二年班嗰阵， 你咁细个已经识股票啦。 其实因为我哋未学期尾，因为每年其实我哋会年头买定好多啲吉嘅练习簿，咁但系去到年尾嗰阵时，差唔多到暑假之前，总会用剩几本， 我 哋咪就攞嗰啲练习簿嚟玩咯。 吓，但系关炒股票咩事？啲练习簿 唔系我哋咪自己作啲股票名、股票价钱，写晒落啲簿度，日日有唔同价，跟住仲搣啲纸出嚟，整假银纸出嚟搞。 哦，你哋玩啲游戏咁高深噶， 神仔证券行， 神仔好有创意，同啲朋友，我觉得。 啊、 你而家系咪从事一啲创作嘅行业嘅咧？你咁 creative。 我而家有玩紧舞台剧嘅。 哦， 我以为你系金融系列嗰啲才子嚟 嘅， 细细个已 经。佢好有创意，一定系创作人嚟噶。 我大学都系读经济嘅。 你而家几多岁啊？有冇女朋友啊？ 莫莉对你有兴趣 啊？系啊，你靓唔靓仔先？你话俾莫莉听，你唔靓仔，佢就会追你噶啦。 你月薪几多啊？而家 系啊，唔敢讲。 咁你有女朋友未啊？ 系 ，Kitty 有兴趣都 唔系我帮你问咋？ 我冇女朋友都唔沟你啦，莫莉人哋会咁答啊？系咪想人咁答啊？ 唔会嘅。 了解下先啊，认真男仔，你几多岁？你而家几多岁？ 我啱啱过廿七岁生日， 我好后生， 好后生， 中唔中意姐姐噶？ 接唔接受到姊弟恋啊？ 佢姐姐 OK， 姐姐啊，神仔 OK 啊，唔系阿朱嘛？ 咁你觉得莫莉点啊？ 咪阿朱妈咯，喂， 莫莉唔 系 佢有 默 咯， 系咯 ，OK， 多谢你神仔。 咁你而家有冇拍拖啊？ 而家冇啊 ，single 嘅。 哦，咁想唔想拍 拖？佢冚线啦，就你。 点啊？我哋呢度牵红线嘅。 唔系逼你，即系问下啫。 即系问下啫。唔系，即系神仔，如果你冇兴趣，你可唔可以介绍啲师兄俾我识啊？ 莫莉啊， 你做乜啫？你特别中意金融财进咩？ 唔系咯。 喂，赚得多嘛？ 亦都蚀得多噶喎。 系啊， 蚀唔关事，蚀佢自己啲钱啫嘛。 咪拖埋你落水啦。 诶，佢中间俾咗啲师几钱我就好噶啦。 莫莉，你唔喺度公器私用啊吓？ 唔紧要啊，神仔头先。先咧，听你电话嘅时候，我哋已经 mark 低咗你的 有你电话噶啦。 如果夜晚黑有人打电话俾你，你千祈唔好惊啊！可能系有人真系特登想骚扰你。 我欣赏神仔，神仔好开心呢个人。 系啊，开心啊，系啊， 系咯，好中意啲咁乐天、笑得咁开心嘅朋友。 你私底下喊噶，定系你今次打完电话，你之后以后就恐惧唔再打你啦。 嗱，佢笑得好开心，好开怀，系真挚嘅笑声。 系咯，神仔，咁你有冇 keep 翻你以前嗰啲校服啊？而家有冇 keep 住一套？ 我谂都抌咗啲啦， 抌咗啲， 抌咗啲啫，仲有啲啦， 即系抌咗条裤咁样。 喂，咁你读书嗰时候有冇做过其他曳嘢咧？好似出猫啊、逃学啊咁咧？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嘅，不过。 唔小心入错咗女厕，算唔算啊？ 哦，咁唔有几唔小心先？ 点样为之唔小心先？ 不过我都试过唔小心入咗男厕噶，好容易噶啫。 点解咧？ 因为尤其是商场嗰啲啊，真系唔识。 我讲紧学校，你提到商场做乜啫？你都九唔搭八嘅。 唔系，我话尤其是商场嗰啲啫。系啦，喺学校入面有阵时，你可能系嗰啲叫咩啊？专心得滞定唔知点样，跟住 啲女仔好兴联群结队去厕所噶嘛？以前读书都系噶啦。 系啊， 你唔觉嘅咩，神仔？男仔好少一齊玩，一齊去廁所，女仔一定係噶嘛，翹曬手啊！ 即係除非真係，唔係男仔咪咁啱得咁巧，可能大家一齊出去食完 lunch 咁咪順手咯。 係順手， 順手， 頂多係咁，頂多係咁嘅啫。 順手一齊去廁所。 咁男仔係啊， 因為其實咁飲完一大杯檸茶會急噶嘛。 唔係咁嗰時細個讀書啲同學咪成日將啲廁紙掟上天花板嘅濕咗水，你有冇做過呢啲嘢啊？ 咁唔係我試過有一次，因為攞咗張唔知廢紙，因為我發現冇廁紙，我攞廢紙嚟去到吻大便啦。 哇！其實得嘅咩？其實唔得嘅，抹唔乾淨嘅。 不過你到時你冇嘅時候，你就一定要揾其中一樣嘢 咁 去做噶啦。 唔通除咗對襪出嚟咩污糟啊？ 我聽過人真係會試過咁做。我真系一个人咁做，系啊， 咁唯一嘅办法， 阿神仔都有啊， 点样啊？ 攞对袜出嚟咯， 攞对袜出嚟做咩？ 冇厕纸 去 厕所大便啊？ 唔系啊嘛， 你冇计，你冇厕纸，你嗰下 咁咪嗌咯，但 系 冇人帮你咯。 喂，你有阵时你唔系小息嘅时候去厕所，或者你小息完你打咗嗰个叫做上堂钟之后，你真系冇人噶嘛？点嗌啫？ 系啊系啊 系啊，咁咪信自己蠢咯？ 系咪觉得我同你好有缘啊，神仔？ 哎呀，你跌入咗一个陷阱啦！ 喂，好， 喂，神仔，多谢你嘅电话，拜拜。我唔好再，我好惊误咗神仔一生啊！就是因为一个电话。 多谢晒你啊，神仔， 多 谢 你， 多谢晒啊！ 喂，你记得帮我哋宣传呢个节目出去，话俾人听，我哋有制服有滑梯喎。 冇啊！你哋换翻吓亲之后嗰班师兄啊！ 佢哋走晒入嚟睇我哋啦，夹入嚟。 佢哋吓亲咗我哋好耐啦，已经。 咪系咯， 所以冇事噶，系啊。我哋再倾啦，好唔 好 啊？ 系啦， 见你 好啦， 莫莉有你电话噶啦， 系啊，最后都唔想同我哋讲嘢乜滞啦，我哋明噶啦， 系咯。 拜拜，神仔，多谢晒， 拜拜。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挣扎不到缺点，你我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 时间啱啱好，听完古巨基嘅有共情咧，就要同 Nana 讲声 Happy Birthday 啦！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啦。虽然今日唔系正日，不过正日之前咧，我哋就系今日见面噶啦。 系，多谢晒。 好，咁我哋祝阿 Nana 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最紧要就继续开心 ，keep 住正能量，继续继续啊！仲有最紧要， 多谢多谢，我都希望敏感时刻越嚟越多听众。 唔系啊，你知唔知有样仲紧要啲啊？ 咩啊？ 你要继续 keep 住锡我同 Kitty。 我知道，希望莫莉快啲嫁出。 我都要噶，我都要噶。 系啊，咁啊， 唔好吹喎。 许咗愿未啊？ 得得得，你吹一吹一吹。 得，搞掂。多谢晒，多谢晒大家， 亦都祝咧所有咧都系六月五号生日嘅所有听众们都生日快乐啦！咁希望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啦，同埋都要开心心咁啊，继续 keep 住嘅正能量， 唔好咁多， 系啦，即系可能逆境啊，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啊，咁样，但系都要开心， 系啦。 但其实你哋翻学嘅时候翻得开唔开心嘅咧？ 都开心嘅，因为翻去其实都几多嘢玩嘅，我觉得都几忙嘅。而家谂翻起，即系以前咧，好似咁早起身翻学啦，但系唔会好似而家咁，即系而家早起身咧，晏啲就会觉得好眼瞓好攰啊嘛。但系嗰阵时真系咧排到密密麻麻，即系你放学已经可能晏昼三四点噶咯，跟住你又会去补习啊，又会学下嘢啊，有时候会约啲同学去街玩下或者食下嘢啊咁样，好似日日都好充实咁咯。 我自己就读书嘅生涯系好开心嘅，即 系 我觉得自己好幸运。就是我翻學，啲同學同啲先生都俾咗好多愛我嘅，因為佢哋全部都對我好好嘅，係唔知點解地，即係大家都好錫我嘅，除咗屋企人之外，所以我個讀書生涯係好開心嘅，係咯。 我就一半一半啫，因為我都有俾人欺凌嘅時候嘅。 我又反而未試過俾人欺凌喎。 你唔好就係咁 enjoy， 或者你唔好個聲好似我未試過。你知唔知未試過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係。咁但係咧，即係亦都呢啲事，我覺得咧，回望翻轉頭係一個令自己成長。 嗯、 因為我知道有好多嘅學生啦， 檢討一下自己點解俾人欺凌嘅都要。 未必㗎，因為有好多都真係就係 冇原因地。 係啊，未必有原因，或者你怕怕醜醜啊嗰啲，咁就會咁做嘅。咁所以可能好多聽眾。门咧都尝试，即系有我呢个经历嘅。咁不过咧，真系嘅，好似头先 关学校事咧，即系可能有啲学校多啲， 就算名校都系嘅。我听过有名校都系嘅。咁所以即 系 好似神仔咁啦 ，keep 住嗰个头先个开心咧。其实你望翻转头咧，你反而觉得呢一个经历咧可以令你成长添嘅。 嗯，我都觉得系。不过我最开心嗰时应该就系过咗会考，即系中六、中七嘅时候啦。咁因为转咗另外一间学校嘅时候咧，发现嗰度啲同學咧係特別好玩嘅、嗯，因為嗰間學校咧佢專係收中六、中七嘅啫，所以其實又係好似一次大兜亂咧，所有都係嚟自唔同嘅學校嘅人咧就聚埋一齊，就喺嗰陣時咧又再識過一班新嘅朋友，咁同埋可能嗰陣時個人又大個啲啦，咁啊同人哋又會多啲活動去玩啦。我記得嗰陣時仲有得唔知係咪一齊搞年宵啊，定係一齊又搞下即係學校有啲 fashion show 啊咁樣，係好多活動同埋係好開心嘅。大家讀得 係，同埋咁我又想講下，好多時大家睇戲啊，都見到外國咧嗰啲咁嘅學校園霸凌係好恐怖噶嘛。咁、我又好好彩，我喺加拿大讀書，我又冇遇過呢啲嘢。即係啲同學雖然唔係話好似香港啲咁熱情，但係又冇乜受過呢啲校園欺凌，又冇乜去歧視我咯。即係我有時覺得你自己首先要做好自己，要人哋接納你咧，其實係。自己要做好自己係為首要咯，我覺得係啊。 同埋咧，其實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咧，讀書嘅時候咧，成日會覺得自己遇到嘅嘢好大件事啊。 係、啊、小朋友嘛。 係啊，但係你到咗大個之後咧，即係大家真係 keep 住，真係一定要好好珍惜你讀書嘅時候嗰個回憶啊，同埋你做讀書嘅時候嘅時光。因為我而家大個諗翻轉頭，我不知幾想好似以前，即係翻返去以前讀書嘅時候， 好似無憂無慮咁 係。係啊，同埋嗰樣嘢就係咩啊？嗰樣嘢就係啊，無憂無慮啦，就係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我好想翻翻去繼續讀書，讀好啲書，係、啦，因為我發現我自己原來係嘥咗好多嘅時間，係啊，即係呢啲以前細個唔覺㗎，係係係，跟住之後你發現哇，原來嗰陣時咁輕鬆㗎，讀下書就已經得㗎啦， 係喎、 啊，首先 我真係從來都冇用功讀過書，我自己覺得，啊、我成日都靠好彩咯， 係，即係而家大個咗啦，發現哇，讀書幾好啊，唔使賺錢，韌韌腳，又有零用錢。 又有發射咁啊，係啊，成班 friend 咁樣。 同埋咧，我而家咧喺一啲社交網站嗰度咧，揾翻一啲舊好耐嘅小學同學或者中學同學。 我其實都想，但我全部都揾唔到，有啲我想揾嘅人。 我覺得好特別啊，嗰種感覺，即係可能你同佢已經十幾年冇聯絡啦，咁但係一傾翻偈嘅時候，當然大家都係講翻嗰個時代發生嘅嘢，即係啊，你仲有冇見啊邊個同學啊？有冇同邊個同學聯絡啊？跟住大家已經即係我冇啦，但係佢哋已經結曬婚、生曬小朋友，跟住就即係已經自己有自己嘅家庭咁樣啦。跟住你覺得個感覺係好奇妙嘅，即係曾經同你一個即係十歲八歲玩埋一齊，自己可能即係仲瞓埋一張床嘅一啲好 friend 嘅朋友，隔過咗咁耐，跟住再傾翻偈嘅時候咧，你同佢嗰個感覺好似好熟咁樣噶，即係你好似而家有啲乜嘢，即係佢問你嘅近況咧，你好多嘢都會即係好想話佢知。 其實識咗好多好多年啊嘛， 係啊，就會諗翻起好多以前嘅嘢。 有種 bond 喺度，仲係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細個嘅時候，如果你話識到呢啲朋友咧，都真係要誒俾啲心機去 keep 咯。 其實我都有好多舊同學或者舊朋友想揾翻嘅，但我真係揾唔到。我嘗試過 Facebook 去揾佢啲名，我又揾唔到喎。係啊。你哋嚟揾我啦！ 系啊，所以喺度呼吁我哋三个以前嘅旧同学咧，你哋真系喺唔同嘅渠道里面揾我哋，话翻俾我哋听，你哋系边个？因为我哋都好挂住你哋呢个其一啦。其二，我有样嘢想讲噶，好多人成日都话咧，读书嘅时候嘅同学咧，先至嗰个情系最纯真噶嘛。咁同埋真系 有啲人出咗社会会变噶， 系。但系最 friend 嗰啲嘅朋友都真系的而且确就系读书嘅时候。 系。 但系好搞笑嘅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所有嘅呢个校花校草啦，即系所谓最靓仔靓女啦， 变 晒样。系啊，你隔咗十几年以上之后咧，哇！你睇翻啲样，你吓死你啊！ 你开翻阿何家劲出嚟俾我睇未啊？ 我有样嘢要讲啊！我而家有个喺多伦多成日听我哋节目，我个诶旧同学叫阿 Grace 啊，我嗰阵时系同佢打交啊，你唔知跟住佢喺先生度告我，佢话张学润打我，跟住点先生点答佢啊？佢一定听紧噶 Grace 噶，先生话张学润系唔会打人噶。 咁你有冇打人啊？ 其实我梗系有打佢啦。 你仲要而家咁多年之后，你再可唔可以讲多次二次伤害啊 ，Grace？ 你想唔想同佢 say say sorry 啊？ 唔使，系佢坐前几个位 打噶， 佢行埋嚟搵脚撑我张台先噶嘛，我口角啫嘛，佢动武先啊嘛， 唔应该啊，唔好系啊， 下个礼拜我哋到底系咩制服咧？ 所以你话我形象几好， 上翻 Facebook 度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四宗本地个案嘅患者系沙田沥源村六全楼嘅居民，另外两宗系外地输入。卫生防护中心话，六全楼至今一共录得六宗确诊个案，部分人可能因为环境污染而受感染，会了解是否因为使用公用设施而受感染。楼宇1200几名居民当中，暂时收翻1000个样本瓶，检验了700几个，有四宗确诊。有六全楼居民话忧虑受感染，考虑暂时搬走，亦都有隔离大厦的住客希望可以接受测试。當局決定延長星期四到期的餐飲處所規定和限聚令安排多14日，去到今個月18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預料社區會有零星個案或者小型疫情爆發，基於公共衛生情況作決定。又表示措施不是針對遊行集會的大型人群聚集。另外，粵港澳三地研究建立互認檢疫措施和測試機制，亦都正是制定屬於本港的健康碼。當局強調以保障私隱為大前提，市民的資料不是與粵澳兩地互通，只是互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聽朝前往北京，中央政府將會聽取她有關港區國安法的意見。隨行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會表達本港執法方面的意見，亦都會如實反映不同立場和想法。李家超又說，本土恐怖主義正在滋生，會以最嚴厲的法律打擊。他相信在不同暴力事件中都有資金提供組織和支援。 除了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及特首办主任陈国基亦都随行。他们今日傍晚去深圳，听朝转往北京。英国外相蓝韬文再谈到香港问题，说自由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英国尊重中英联合声明，中国为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削弱一国两制，同中国的国际义务直接冲突。蓝韬文认为中国是时候反思，警告摆在中国面前有一个选择，撤回并履行国际责任。如果一意孤行，英国将会改变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的安排。他指出英国正是同五眼联盟的伙伴在中国问题上协调。蓝韬文强调英国反对这种威权法例，重申英国无意阻挠中国崛起。英国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中方应该履行他的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603点，升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59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57，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1，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1美元，卖出1735.0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禁区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进入的。So bad, so hot, so good, so sexy over your body, 瞳孔放雨收跟我节奏，指尖一伸紧紧张张，感受多少奥秘宇宙，从幽暗中释出了野兽，日太广夜很黑，没规则可以。又或跌宕，你亦叫共我试一次。 在戒指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与陌生的城市， 来禁区碰上这刻，你往走到此。 Jace 嘅新歌叫做《禁区》，系关于男女关系情欲嘅一首作品。一年前开始写 demo 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要揾一班女声，而一谂佢就谂到钟舒淇。祝 So Jace DJ King 填词有 So Jace Oscar， 编曲 DJ King， 监制阿简 So Jac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禁区》So Jace featuring 钟舒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即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第一题，请问在恶劣天气下，雇主要为员工制定什么计划？ 当然是旅行计划啦，难道还开工吗？ 错了，应该是制定这个交通安排和撤离路径啊。 答对。第二题，那员工真的要开工的话，那请问要有什么装备？ 不用装备啊，让我早点走就可以了。 错了，起码都有雨褛、防水衣和反光背心。 好醒啊，答啱晒啊。想知多啲呢，就要听住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风大雨大停一停，注重安全先至醒。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程真鹏。 有唔嫌多，今晚食多一个。Niu Niu 友情牌。 好啦，又系星期二晚啦，友情牌个环节啦。今日咧，我请到呢个朋友咧，其实同我都系同行嚟嘅，因为佢都系电影嘅幕后人嚟嘅。佢就系一个制片人，佢叫 Janet 陈思敏嘅。 Hello， 大家好。 Hello， Janet。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Janet 啦。 系啦 ，Jane 咧，其實咧，嗱，你入行嘅時候應該，其實我知道咧 ，Jane 喺我哋呢個電影圈咧做咗好多崗位嘅，咁但係入行嗰時候應該就係做一個製片人啦，係咪叫做製片啦，係嘛？ 入行唔係做製片啊，我都想啊，入行 唔係做製片係做咩啊？助製。 嗰陣時製片係香港嘅高職位。 係，咁入行唔係做製片咩？ 唔係啊，我入行好奇怪嘅。 係啊。 其實咧，依個而家唔係好多仲係話俾錢。喺街嗰啲星探啊！ 哦，你做星探啊？ 我嗰陣時未考會考就街就已經有星探話俾我聽，我仲記得嗰陣時話生力啤廣告，生力啤廣告嗰陣時好紅噶 嘛，係啊，揾你做 model 啊！ 哦，我睇中你其中一個 model 咁啊，你上嚟公司傾啦，咁啊傾完當然就 叫你啊？ 係啊， 係咩？ 系啊， 咩啫？反应做乜啫？ 失觉晒，喂，郑丹后生当日都靓女嚟嘅， 唔准咁样。喂，咁我又真系信啊嘛，咁上去就梗系例牌就摆低几千蚊啦， 吓， 就话俾你上下 training 啦，系啦，咁啊上下 training 啊，咁样啦。 嗱，搵笨咋，唔系真系睇中佢啊？ 你以前噏得出个广告个牌子咩？就我都会信。 哇，我记到而家，我真系记到而家，因为嗰阵时个广告好红噶。 佢借廣告咪亂噏啫嘛，我點解會信㗎？ 有部車跟住好多女仔㗎嘛，嗰個生力啤廣告嗰陣時，好似唔講牌子咯，唔緊 要。係啊，你又覺得自己得又俾人呃咗上去喎。 係啦，咁跟住呃咗我上去之後，咁啊當然係冇嗰個廣告啦。咁啊，於是者兩三個月，咁啊不斷叫你上一啲好奇怪嚇課程啊咁樣，跟住再叫你俾錢影相咁，跟住我就開始。其實我一路上堂，我就唔係上堂，我一路喺度睇緊佢哋外面嗰啲人啲運作。咁其實佢唔係真係完全呃人嘅，佢係一間特約公司。 哦， 係啦，叫做特約公司啊。 咁其實你拍戲有臨時演員啦，咁啊特約叫做比臨時演員好少少，即係你有得化妝嘅。 係啦，有下對白啊，有啲戲做下嘅。 對白未必有，但係就 總之唔係 KFC， 係 KFC 高一級。 係啦，係啦，咁啊。特約公司嚟嘅，咁我一路喺度睇佢哋啲運作，其實都唔係上堂。咁啊，終於有一日我頂唔順，我就嗰個老闆成日都喺公司，我就同個老闆講話：，我其實我知你呃我噶啦。我其實第二，第二日已經知你呃我，但係我又想睇下其實你哋喺度做啲乜嘢。我話我都知你哋做啲乜嘢噶啦。我話你一係俾翻錢我走啦，我話你一係就俾嘢我做啦。我知冇生力啤噶啦，你求其揾啲嘢俾我做啦。跟住佢話。咁你出去接通告咧，你去做特約啦。我唔做演員，我唔係做演員嗰科嘅。佢咁你可以做咩？我見咗好多文書 call 通告。佢咁你去帶隊啦咁。 哦，啊、做 因為其實嗰陣時 候 個圈好旺啊， 九十年代啊， 係啊，好唔夠人噶。咁啊好啦，咁你去帶隊啦。 咁啊即係霞衣。 系啦，但我嗰阵时连十八岁都未够， 系美医啊， 霞医都系， 但系十八岁都未够啊， 系啊，十八岁都未够，准备考会考咯，就系。 咁佢叫你去带队嘅时候，你边度识啊？ 你妹妹仔点带队啊？ 喂，你嗰阵时边会惊噶？你就系谂住，哎，快追翻北宋翻嚟。哇，嗰阵时带队， 嗰阵时带队都有成。都有個帶隊頭帶住支旗咧，同啲特約嚟嘅， 係啦， 佢就負責 check 住啲人啊，又負責收錢啊， 總之係數下人數，攞下飯盒， 係啦， 跟住就夠鐘又計下 OT 咁咯， 指點佢哋埋位，督促住佢哋， 係啦，咁啊諗住係唔使做，唔使點做嘅，咁啊好啦，咁啊嗰幾日就已經有通告，咁啊叫我出去帶隊，咁啊第一次拍咧就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導演，一部都幾大嘅戲喺香港拍，咁個導演咧就。有開工冇收工嘅，困住嗰陣時，我哋搭咗個廠喺麗苑啊。咁喺麗苑嗰度咧，三日三夜冇得翻屋企，咁啊已經覺得唉，好鬼辛苦， 好辛苦喎， 係咯。咁同埋你啱啱 係咯， 都係啦，嗰個年紀都係烈女嚟㗎啦。咁啊，跟住人哋又見你呢個大隊咁瘦女，咁就有人又會整蠱你啦。 係啊， 咁佢哋有一次整蠱我咧。 唔係，係整。其實嗰陣時嗰個圈係幾開心㗎，即係唔係好惡意嘅啲人。總之就玩下你啊，咁樣整蠱下你啊， 玩笑下啫。 係啦，咁有一次我帶個特約去化妝，咁化完妝之後，咁通常就係等副導演過嚟睇下個妝得唔得，得就帶你去現場咁啊拍啦咁。咁啊嗰次嗰個副導演行埋嚟。我話佢化完啦，你睇下得唔得？你帶過去俾導演睇啦咁。咁嗰個導演係基本上你全香港人都知道佢個樣嘅。咁我好啦，我知邊個，咁我帶住嗰個女仔走過去導演嗰度。咁啊，導演望一望，你係邊個？我話我帶隊。咁跟住佢話唔得，化過咁。如是者三次。咁第二次化完，我已經再問，我話係咪唔應該我帶去咧？我話我見到個導演個面黑黑地喎。你帶開就你帶啦咁。 哦， 咁啊，如是者戴咗三次啊，导演都话唔得，唔得咁。 佢哋都惊佢，所以就 唔系有冇服侍被子喺度咩？ 哎，特约嗰啲边度，你都唔搞噶啦，叻。 唔系噶，我好落力噶，我搞噶。 你都唔搞噶啦。其实系应该，我又唔记得嗰阵时系个副导演整蛊我，定系个服装助理整蛊我。总之系你带去啦咁。咁同埋都有可能就系、是。我後尾拍戲都知道啲大導演咧，你最好就唔好埋身。 係 啊，你做咗嘅嘢唔好俾佢睇到，盡量喺現場唔好俾佢見到你，就乜事都冇。咁啊，所以可能就咁樣點咗我過去啊。咁啊，跟住到第三次咁啊，俾阿導演睇完，導演望一望，企喺度唔出聲，咁我唔敢走。導演話：你去化，你換衫。 叫你埋位啊！ 係啦，咁我哦，咁跟住就走去化妝間同嗰個姐講：我話喂，導演話叫我化喎。唉。玩死你都仲得啊！一陣間咁，咁我就開始驚啦。咁我跟住驚完化完妝咁都要去噶啦。咁啊化完妝咁跟住出去現場，本來嗰個鏡頭係非常之簡單，就係、是、哦我喺度買緊嘢，跟住後邊女主角跑過，跟住我就見一見佢，即係俾個反應嘅啫。可能喺個鏡頭未必見到你嘅。咁啊跟住現場咧，導演咧改咗個鏡頭。個鏡頭咧就係我要同個男仔一齊，咁跟住個女仔跑過。跟住個男仔望，跟住我就打個男仔。咁、其實對我嚟講都唔係難嘅，咁咪做咯。咁好啊，做咗一次、兩次、三次，好多全部主要演員都有個鏡頭。 sorry 啊，我想問一下，咁本身你帶去嗰個女仔咧， 冇得埋位， 坐喺度食飯盒咯， 即係直接換咗人啊？ 係啊，本來咧你所謂特約咧，特約個制度就係咁嘅，因為啱啱嗰部戲咧就係每一日都好多即係要比較靚嘅女仔，咁佢文初又有啲古典樣咁嘅女仔，咁嗰個導演都出名係拍嘢嘅美感好高嘅，咁啊所以其實都。幾挑選嘅， 咁佢小弟係咪真係你靚過嗰個女仔 n o 我係真係覺得我成部戲都係俾人玩嘅，包括我而家諗翻即係咁多年啦，懂事嘅人就諗翻，哦，你嗰陣時我過嚟問你係邊個，你話夠膽死話俾我聽係大隊，咁咪玩咯。 即 係 調翻轉，如果你嗰陣時有個人咁同你講，你都會咁樣玩佢。 係啦。即係其實你而家諗翻嗰廿年前，我係點解佢又要點你去？見阿導演咧，點解阿導演又要點你去化妝咧？跟住點解又要改鏡頭咧？根本大家都拍戲拍到悶啊！其實嗰陣時真係 咁得閒咧，導演。 你諗下嗰個導演可以真係三日三夜喺個廠度唔收工，你諗下個個人都拍到好攰、好悶，咁有嘢玩咁咪大家好開心咯， 玩個新嘅咯， 係啦。咁啊，跟住拍嗰個鏡頭就係打嗰個男仔一下，跟住話佢望女仔啦咁樣。咁本來個副導演埋嚟同我試戲嘅，你打啦，你唔怕你兜嘢打埋嚟啦咁樣。我打幾次咧，導演都話唔得，跟住導演自己行埋。哇！我驚啦，我真係驚。佢就企喺我面前，你當係我，你打。咁我心諗，喂，唔打真係收唔到工喎。呢次唔打真係收唔到工喎。跟住攞個袋兜頭就拍落去，拍多下，拍多下，連續係咁同我講拍多下，拍多下，拍咗十下，係咁啊。一阵间系咁啦吓，咁样 我好想知道导演系边个， 咪后话俾你听。咁啊，终于后尾一 tick 就过咗啦。导演埋嚟俾我打咗十嘢之后，就一 tick 就过咗啦。因为我好惊唔得，再唔得嘅话我都唔。工之前又有一个镜头咧。指佢拍乜鬼嘅，佢就总之就话叫翻头先打我嗰个女仔过嚟， 咁就拍真係拍咗一個 close up。我就真係未見過呢個導演會有一個特約嘅 close up。 哦，依家呢個多份量咯， 而且係冇剪到喎嗰個 close up， 我都覺得，我時候我覺得佢係玩我嘅，但 係玩你又 OK 俾鏡頭你， 係咪啊？你拍完可以唔要噶， 可以剪噶嘛， 我哋都成日做啲嘢嘅。咁但係真係剪咗落去，咁但係咧嗰一次之後咧，咁就成部戲。個唔係導演啦，即係我唔知係咪導演啦。總之個導演組就話你一定要跟，我唔理嗰個通告廿粒鐘、四十粒鐘，總之你都要喺度跟。咁啊跟曬第一部戲啦。咁啊即係同啲工作人員後尾都融合啦，同埋有啲咩衰嘢就叫我去導演嗰度死狗啦。咁啊跟住第二部戲都係呢個導演，咁啊都係我去做大隊。咁啊做完第二部戲之後咧，咁、那個副導演就同我講話：，喂，你唔好做大隊啦！我嗰陣時啱啱夠18歲，我為咗呢個導演嘅每一日40個鐘嘅通告，我連個會考都未考曬，我逃學去開工啊！你根本你預咗啊，應該明明係夜戲，你天光可以收工噶嘛？咁啊趕咗切去考試啦，唔收。 我打個岔，我想問，咁、你點樣同媽咪去解釋呢？會考好大件事㗎， 冇㗎， 我哋嗰陣時都係都係啲街童，你俾我考完個會考，其實都冇用㗎啦，即係嗰種嚟㗎啦。 女不怕死， 係啊，嗰日如果收工早嘅，咪去考一科咯。 其實都冇時間讀書，根本上 係咯。係啊，咁啊，跟住到拍完第二部戲，會考已經過曬啦，咁樣個副導演就話：你不如唔好做大隊啦，你過嚟做導演組啦。哦，我都覺得你 導演組啊， 即係做副導演， 係咯， 即係做啲第三、第四嘅副導演。咁你而家都知道嗌演員啊、安排特約啊嗰啲運作，你入嚟做導演組啦咁樣。咁我好啊咁。 哦，原來咁樣係做導演組，我成日以為你一嚟就做製片組啊。 唔係啊，其實製片唔係我想做嘅範疇嚟。 但到導演組挑戰性大啲。 係啊，咁啊跟住，但係你入咗導演組，你就知道死啦。 係啊。 原來你真係乜嘢都唔識。咁同埋你同我班 crew 已經拍咗兩部戲啊嘛，佢哋唔再蝦你啦，但亦都冇人有時間去教你。 大家自己現場睇咯。 係，大家都人都癲啊！呢個導演日日都拍三四十粒鐘，邊個有時間教你啫？咁做錯嘢連鬧你都冇時間，咁你就覺得你自己係一個喺現場係一個多餘，即係好似一個好低能、 好似呃飯食咁咯， 係啦，你又唔敢做，你驚做錯嘢累到人。咁啊，跟住發現唔得，但係我對導演組開始對導演組咧好有興趣。咁但係嗰陣時個行業，你唔好話呢個導演，你連其他導演嘅人都好難會有人有機會或者有咁嘅心去教你啊。佢哋全部都係以前嘅電影，全部師徒制㗎嘛。 係，同埋自己有自己嘅班底啦，個個都 係啊。 等於我哋做服子都有自己用開嘅服裝服管班底啦。 係啊，你以前都係師徒制。 我唔知道，我冇跟人學過啊！我一嚟就係自己做嘅，我都 全部都係你徒弟嘛。 我真係牙牙烏第一套戲嚇、 啊， 做服子做咩嘅？點做、 啊？ 我都唔識㗎，我同你一樣啊！咪真係衰咗好多次學翻嚟嘅咯。 我而家發覺以前啲人入行個個都係咁。 係啊，我仲要未跟過人，冇做過人助手咁先慘喎！即係連學嘅機會都冇。 啊、第一步就做服子嚟㗎。 係啊，我一嚟就做服子啦嚇、啊，做咩㗎？我其實乜都唔知道，電影係點啊都唔識咯。係啊， 係咯、啊，又係咁樣啦。咁啊，跟住發覺唔得啦，再下一部戲我就自己唔接啦。咁唔接之後諗點樣去進修咧，冇得讀㗎喎。嗰陣時邊有得讀嘅啫？你去讀電影唔係會教你實踐㗎嘛？咁、 啊、 又讀書唔成咁點咧？咁啊啱啱就見到呢、這、一個亞洲電視、有一個訓練班，編導訓練班，咁、我就走咗入去讀啦。咁嗰陣時都好慘噶，即係個人工比你都唔夠搭車。咁啊，但係入去就有得讀咯。咁啊喺裏邊真係學咗好多嘢，知道乜嘢叫要做嘅導演組，所謂嘅導演，即係你起碼你知道 有個概念 喺現場，你知道導演做緊啲乜嘢。咁就係咁樣，但係讀完個亞洲電視嘅編導班，咁啊做咗助理編導一段時間，咁、但係就發現你冇乜出路，冇得做導演，因為喺電視台咧，其實你最終你都係你做助理編導係想做導演，咁你同電影又唔同， 電影咧嘅副導演咧就真係好專業。個副導演可能呢一世我都係我寧願做一個專業副導演，我唔做導演。 係有啲真係做嚟做去都係副導演嘅，但係佢就好專業地做副導演咯。 佢哋根本唔想做導演嘅，佢哋會覺得我係啊，我做副導演就係我一個好大嘅專業，我唔需要做導演。咁我做完導演之後，我又翻唔到轉頭。 係。 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大嘅 risk 嚟嘅， 拍部戲又未必賣座， 係啊， 但係人工係咪爭好遠㗎？即係導演同 咁啊，梗係啦。 喂，但係又咁計喎，即係我成日都計過一條數，啲導演成日都開完個價之後，哇，咁鬼貴， 你咁話貴啦。 咁你真係貴， 你唔係你唔記得咗係誤會嚟嘅咩？ 哎呀，咁。鬼叫你身邊個個都可以幫你開價，咁呢個你真係要檢討一下。 佢成世都話我貴，原來係誤會嚟嘅喎。最後 find out 大家 係啊，因為我嗰陣時冇辦法去直接揾 Annel， 跟 Annel 嗰陣時紅㗎， 而家都紅。 唔係而家係因為我好耐冇喺香港。 得啦，唔好講我啦，講翻你 先。我想問咧，頭先你一開頭都話製作係一個好高嘅製片係一個好高嘅下級。咁可能好多嘅聽眾們都未必知道，一部電影其實幕後有好多製作人員都好辛苦。 監製啦， 係啦，其實嗰個嘅級數係點樣嘅呢？即係導演係最大，定係其實製片定係監製？ 即係邊個聽邊個話啦？即係嗰啲鬥鬥起嗰啲咧， 最低係乜嘢咁咧？ 嗱，我先講香港啦。嗱，香港近幾年我真係冇拍戲，我唔知道仲係咪。 因為佢北漂咗啦，已 經。係啊，我好早好早年就翻咗國內。 係啊。 咁就以前香港咧就。冇乜呢個叫 producer 嘅職位，所謂嘅 producer 咧，即係而家嘅 producer 咧，就係成部戲由諗題材，揾人寫劇本，跟住個劇本要點樣做，跟住揾咩導演，揾咩揾咩演員。 中文屬於製片， 製片人 監製，製片人或者製作 人。製片人同製片有兩回事。 係咯，製片有兩回事嚟噶嘛？呢個製片人或者製作人啦，係咪咁啊？ 製片人就叫 producer。咁跟住製片就叫 production manager， 但香港好少製片人呢個崗位噶嘛， 好少個原因係因為老闆、 導演同製片， 通常就係因為香港大部分都係電影公司制度，咁電影公司通常個老闆自己就係 producer，如果唔係你好難開到一 出品人都佢哋咪叫， 係啦，香港叫出品人， 係啊， 香港叫出品人，但係喺國外嘅制度咧，同埋喺外國嘅制度咧，出品人其實就係俾錢嗰個嚟嘅，咁香港咧因為啲片嘅 skill 唔算好大，咁所以通常就係出品人就做埋 producer 啦。咁啊，跟住佢，總之佢睇中嗰個劇本，我要做呢個劇本，去揾編劇去寫，然後覺得可以開啦，跟住就揾一個叫製片production manager 嘅人翻嚟，就幫佢整合個製作，去 manage 個製作，直至到嗰部戲拍完。 咁監製咧？ 監製咧？ 嗱，香港係有監製呢個位噶嘛，好多時好多戲都。 冇錯，監製同製片個範疇有完全唔同嘅，即係雖然而家即係我好多時都係可能我會掛監製啊，或者掛製片人啦，但係其實對我如果專業嚟講，其實係兩個好唔同嘅範疇，因為我成日覺得咧，監製係需要識得拍戲嘅，即係你真係要識得做導演， 即係可能係真係亦都係一啲資深嘅電影人去做。 係啦，同埋如果你做過導演嘅話，去做監製，我會覺得係合情理啲嘅， 因為知道點樣去監住個導演。 係啊，同埋監製同導演嗰個角色係應該補導演嘅不足。即係如果你做一個製片，其實你唔識做導演，你唔識拍噶嘛。我識去 manage， 我識去做個製作，但係我唔識得擺鏡頭去拍噶嘛。咁你冇辦法可以同個導演互補，變成一加一等於三。咁你只可以喺側邊不斷咁樣 support 個導演，但係 support 緊佢啲乜嘢咧？即係每樣嘢你個 supporting 都係有 value 噶嘛。咁你個 value 擺喺邊咧？咁而你個監製其實就要做到呢樣。 即係同埋要 hold 住個導演睇佢做嘅嘢係咪啱啦，或者係咪合乎情理咧？ 咁講，通常導演咧，如果個好嘅監製或者好嘅製片人咧，我哋拍得嗰部戲，同埋。我哋信得過嗰個導演先去揾佢嘅時候，我哋其實好 free hand 俾佢，即係你要俾一個好大嘅尊重呢個導演。冇導演係百分百係啱㗎，咁但係唔會一個鏡頭兩個鏡頭嘅容錯都冇㗎嘛。咁同埋永遠導演自己都係每一個導演都係拍完部戲翻去咧剪片嘅時候都會發覺，喂， 可以更好㗎啦， 係啊係啊，個個都係咁㗎啦。 系咯，啊，今日我哋咧就好快时间又到啦，因为郑咧实在太多嘢资讯话俾我哋听啦，咁又要麻烦郑咧，下个礼拜又要嚟一次我哋咧，等有停牌啦，好唔好啊？ 好啊， 今个礼拜多谢你先。 2, 3, 5, 6, 7, 2, 3, 5, 6, 7, 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片温暖，没有家私的家里，一起跳舞。2, 3, 5, 6, 7, 2, 3, 5, 6, 7。 十二点钟啦，咁我哋今晚呢一个视像版咧就完结啦。 系庄端爷，我 battle 你今晚，交俾佢哋先，祠堂啦，拜拜。